你就体谅。 讲你急什么？为师自有道理啊，小姑娘，贫道还要点上四位。 请讲有胆。 还是口宝。 请讲。 听了。要来有的事情，你的全情，要来举不停。咱呀来夫妻相亲我愿意，只要来二姑娘亲，二姑娘亲，二三姨。小姑娘，这是什么？ 回向圣地奉命黄莲 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？ 你就体谅。 讲，去去去去。小姑娘，这四位药材嘛，我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要另点四位，啊？ 请讲。 听了。你要买药材三升，还要买药材一杯水，咱要买。冰刀光只要买药材叫你就不对了，不对了啊！ 哎，怎么不对了？ 葫芦虽是香巧玲珑，怎奈它不是药材呀？ 请问道长，那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？ 装的是药。 哎 呦！ 哎，赵四，你 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，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？嗯，说说， 就算是药材，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啊？ 葫芦虽小，万用俱全。 好。好一个万药俱全，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位。 这。 嗯，你点吧。 你就听了。金腰带点上三等分。幸福 一出龙王通通通 咱呀满天上听到鼓啊 热闹嘻嘻挂电报 寺庙门天上敲一龙 不在下庙一龙 嗯、你说地他得地、嗯、你对又对不过他、 嗯、 难又难不倒他、嗯、我看你啊、嗯、还是顺风转舵吧 哎不是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洞神仙？休了，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枚，谅他也说不出口。 姐，黄鼠狼方救命屁，就看这一哈子喽。 傻姑娘。贫呐，还要点上四位？ 怎么，你还要再点呐？ 怎么样啊？ 你点。 你听。 你点。如此，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。 行。 对呀，你对呀，这。

参赛的曲目是夺印中的《劝广清》，得分9.55分。 好，请张琪上台。3号选手魏刚，他的参赛曲目是《金沙江畔》，高原风景极目望，他的得分是9.59分。来，请这儿张琪，请魏刚上台领奖。 8号选手张继宗参赛的曲目是《无双传》中的《曲江池》，得分9.61分。 好，请吴一平先生为张继宗颁奖。11号选手张力参赛曲目是《秦香莲闯宫》，他的得分是9.65分。来，张继宗。 6号选手张全九参赛的曲目是夺印中的《素芳是党的好儿女》，得分9.66分。 2号选手武长山，他的演唱曲目是《会计姑娘》，好一匹四脚踏雪找红马，他的得。